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首由德国新时代音乐家威尔弗里德·麦克扎普创作的曲子《Breath of Life》，生命的呼吸。这首曲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专注，同时它超乎寻常的意境，让听的人内心的喜悦自然升起。是一首简单却非常不容易的创作。稍后将有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的去感受这首乐曲。 大家好，我是曼璇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首优雅浪漫的音乐 Breath of Life。 这首由威尔弗里德·麦克扎普创作的曲，非常适合帮助身心放松净空，同时还能训练专注力哦。我来介绍一下威尔弗里德的背景。他是一位创作力相当旺盛的德国新时代音乐家，才华洋溢的他同时是钢琴家、歌手、长笛演奏家，也是德国 Ilios 音乐公司的创始人，创作出版了许多感人至深、意境深刻的心灵音乐。各类型音乐无不让人感受到他神来之笔、浑然天成的功力。刚刚我提到了这首曲子很适合放松，同时还能训练专注力，这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呢？我自己学习音乐的过程里，常常就在紧与松的状态里被转化引导，特别感受音乐对内在潜移默化的影响，甚至超越许多自己的想象。记得小时候贪玩不爱念书时，被妈妈叨念，心里特别生气不舒服，就跑到琴房弹琴发泄情绪。刚开始还边弹边生气，弹到后来慢慢忘了生气，再后来心情整个放松下来，反而非常专注在音乐里，专注在那当下。渐渐发觉原来音乐这一路一直陪伴转化我自己，除了每次很兴奋与这些伟大音乐家的心灵对话，更让我享受与自己独处融入的时光。当我听到这首音乐时，很快被温柔的声音光芒吸引，萨满圣歌呼吸的吟唱，如羽毛般的轻柔，声音冷亮却又松落到地，整个场能被金色光芒环抱，身心能量被柔化后再度聚合发亮。其实在生活里，我们非常需要学习温柔地待自己，这是这首音乐带给我的启示。清新简约的钢琴旋律就好似频率的调节器，逐层拨开头脑灰后的乌云，打击乐器沙球松松酥酥的声音和鼓的节奏，伴随低频的男声吟唱，整个让人感觉特别解压。最特别与神来之手的是，这样的松除了卸除压力，还转而让人自心海中生出无量的清净和愉悦的心。音乐的魔法常常让人在流动时空里感受到它内在的魔力。这首音乐很适合运用在走路静心，我自己很喜欢走路静心，经常看到许多人在一天工作过后到公园里来走路释压，那场域感觉特别疗愈，非常的棒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不知觉过度的抓取与用力，那力量与念头不小心日积月累囤积在我们身体深处，形成一种控制， 然而我们最需要学习觉察，保持身心的净空与轻盈，学习音乐里的温柔，让温柔陪伴我们，唤醒我们。因为唯有在适度休养后，能量才能再度恢复凝聚，清晰的意识也将带领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。当我们学习不急不徐，一步一步地走路时，唯动态里不再被任何事物牵动，只是走路，一走再走，松开心房，迈开脚步，在行动中不想着过去，不担忧未来，只剩下进行中的现在。越来心便开始安住于当下。现在让我们随着音乐试着放松地站着，两腿张开至肩膀的宽度，脊椎打直，头顶到尾椎成一直线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并观察双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。然后开始慢慢的走路，速度比平常行走再放慢。你可以试着随着音乐来调整自己的步伐，走路时把整个身体放松，把焦点放在每一个脚步上，非常清晰地去感受你走的每一步。要用你的整体去观走路，去观在走路当下中发生的一切，包括你当下的想法。当累时，停下来放松地站着，脊椎伸直，两手放在大腿旁，保持松的关照。感受当下，然后继续没有目的地向前走。在最后，你可以坐下或躺下，保持关照，享受安住身心之乐。亲爱的朋友， EQ 之父丹尼尔·高曼在《专注的力量》书中提及，聆听自己内在声音，察觉自身的想法和感受，正确厘清事物优先顺序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内部机制的运转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品质。所以任何时候，只要你感觉有需要，请好好运用这首音乐进入你自己。最后，让我们继续随着音乐的呼吸，感受愉悦与清透，整个身心安住于此，我们就在这当下。祝福你，我的朋友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